一所大房子，有很大的落地窗户，阳光洒在地板上，也温暖了我的被子。 一首来自孙燕姿的《完美的一天》，欢迎来到今天的先偷客栈，我是貂蝉。哎呀，又是一天过去了哈，你这一天过的是开心呢还是不开心呢？都没关系啊，既然已经在这个下班的路上了，貂蝉陪着你啊，不管开心与难过，这一天都过去了，我们要开开心心的迎接明天，对不对？好，那么夏天来了呀，又到了一个什么样的季节了呢？有的说是这个撸串的季节，有的人说是这个吃冰西瓜的季节，还有的说呀是这个凉啤酒啊冰饮料的季节，那么还有一个呀就是又到了吃小龙虾的季节了，对吧？之前在节目当中啊，貂蝉有介绍过一些吃小龙虾的店呀等等等等的，那么今天呢，貂蝉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小龙虾怎么去辨别好坏，然后还有一些吃小龙虾的一些小技巧等等的，来给大家科普一些小知识啊。 一个房间，我也不知道该放些什么。 其实夏天啊，今天貂蝉还在说这个夏天啊，从早上一起来这个天气就太热了，只有到这个晚上8点钟以后吧，天气才会渐渐的凉爽一些，所以啊这也是很多人喜欢晚上出来这个出来吃喝玩乐的这样一个时间哈。所以呢叫上3-5个朋友，然后晚上去这个鬼街呀，或者说家附近的一些大排档啊，去吃小龙虾，去撸串，真的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其实啊，吃这个小龙虾呀，大家都知道这个小龙虾分母虾和公虾吗？大家知道吗？之前貂蝉就不知道，但我一直以为这小龙虾都是一样的。今天呢，我看到这篇文章，我才知道小龙虾也有公母之分。其实怎么辨别小龙虾的这个性别呢？第一点啊，公龙虾的脚底是不透明且虾腹是微凸起来的，也就是啊，这个公虾在腹部有较硬的小腿儿，而母虾它的腹部是没有这个硬的小腿的，是比较平的。而且呢，公虾的钳子比母虾的要大很多，而母虾的尾巴较公虾来比要比公虾大很多。而等到8月份的时候啊，公虾的黄比较多，而母虾的紫比较多。这也是分辨公龙虾和母龙虾的一个小方法。还有啊，这个小龙虾的个头越大是卖的越贵的，这个大家都知道啊，去鬼街吃小龙虾的时候最便宜的也得5-6块钱一只，而大一点的就得大到10多块钱一只了。这也是说明小龙虾个头越大卖的越贵。那么第三点啊，这个说这个小龙虾的这个鳃越干净才可以放心吃，所以说啊，这个龙虾的这个白鳃才是干净的虾，才是可以放心吃的。判断一只虾干不干净啊，就得看这个虾鳃够不够白，因为这个鳃啊是小龙虾的呼吸器官，水里的杂质都要经过鳃的过滤，所以啊，养在浅水区的虾因为水中杂质比较多，这个鳃都会发黑，而只有在这个深水湖中养殖的虾才会拥有干净的鳃以及干净的吸鳞和干净的肉质。 大眼睛， 其实啊，说到这个小龙虾，无论是清蒸小龙虾还是麻辣小龙虾，这个白鳃呢是这个雪白通透的，而这个黑鳃是发黑发灰的。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法来辨别这个小龙虾是不是干净的。那么这一时间啊，咱们听众朋友们有没有一些吃小龙虾比较好的店铺呢？来告诉貂蝉，貂蝉会第一时间呢来分享给听众朋友们。那么互动方式呢，就是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先偷客栈”，神仙的仙，偷摸的偷，客栈的客栈，来告诉貂蝉，你经常吃的小龙虾是哪一个店铺呢？ 好音乐959。

心肠的曲折，我想我很快乐，当有你的温热，脚边的空气转了、这是一首简单的小情歌， 首来自苏打绿的小情歌。欢迎回来先偷客栈，我是貂蝉。刚才貂蝉也说了啊，说这个夏天是吃冰西瓜也是撸串儿喝啤酒的这样一个季节，而同时也是吃小龙虾的季节，对吧？刚才啊，貂蝉也说到了这个小龙虾，白鳃是干净的小龙虾，而小龙虾也有这个公母之分，而且啊，小龙虾个头越大卖得越贵。那么继续啊，貂蝉告诉大家，这个小龙虾除了这个虾肉以外呀，还有一个这个虾黄特别好吃，你知道这个虾黄在哪儿吗？啊，虾黄含有大量的人体必备的这个蛋白质啊、脂肪啊、磷脂、维生素等营养素，营养丰富，是虾身上最宝贵的地方。一般的是位于虾这个虾头的位置。嗯，怎么样吃这个虾黄才是最爽的呢？之前貂蝉告诉大家啊，这个小龙虾的虾黄啊，一定先要把这个先要去头，因为啊，这个虾头前部的这个胃囊是不可以食用的。其实大家又会问了，这个胃囊在哪儿啊？这个胃囊呢是位于这个虾的头部。嗯，大家知道小龙虾有这个眼睛，拿剪刀把 照这个眼睛这块给剪掉，然后拿这个镊子去夹出来的那个东西就是胃囊。嗯，大家如果去吃的话可以注意一下。然后呢，把这个胃囊去除之后，照着这个虾头去咬一口，然后马小的这个酱汁混合着这个虾黄啊，真的是特别好吃。而且很多人啊说这个小龙虾好吃，但是这个壳也是太难扒了，很多人不会扒这个壳，有的时候啊不小心还会把手给割破了。那今天啊刁山也告诉大家这个虾壳包括这个虾尾的壳是怎么样好扒。将这个虾尾的壳捏过后啊，剥起来就容易很多了。捏的时候要小心，不要被虾壳弄伤手指，要捏入这个虾壳，然后往下一拽就剥好了。而且啊，大家都知道这个小龙虾的这个新鲜程度也是很重要的，有的人有点分不清这个冰冻虾和这个新鲜虾有什么样的区别。那今天啊这个新鲜虾呢，它吃起来它的这个虾肉很饱满，而且口感很 Q 弹，而这个冷冻虾呢，它的这个虾身啊是有一点发粘的，然后口感是发面的，所以呢新鲜的虾是 Q 弹的，冷冻的虾呢口感是发面的，这也是辨别冷冻虾和新鲜虾的一个非常好的办法。很多喜欢吃小龙虾的朋友都知道啊，这个小龙虾也分青虾跟红虾。对，青虾是指刚剥完壳颜色发青的虾，虾肉较软，肉质鲜嫩，做熟后呢这个颜色发黄，一般是在五月份呢这个青虾比较多。而红虾呢是脱壳后又长了一段时间的虾，这个红虾呢肉质紧实 Q, 口感 Q 弹，做熟后呢这个颜色是深红的。总结来说啊，青虾是小龙虾的这个小鲜肉，红虾就是这个肌肉汉子，这也是要看每个人的口感了。貂蝉说了这么多，听众朋友们知道怎么样去辨别小龙虾的好坏，包括怎么吃小龙虾了吗？那么这一时间啊，如果你有一些吃小龙虾比较好的店铺的话呢，来告诉貂蝉，貂蝉会第一时间的告诉听众朋友们。互动方式就是关注微信公众账号仙偷客栈，神仙的仙，偷摸了偷，客栈的客栈。

单。 仙童客栈， 仙童客栈开张啦！ 我是掌柜的风四娘，我们是家黑店，但不蒙听众，坑商家。赛貂蝉出来接客了， 我是美女小二赛貂蝉，刁蛮的刁，难缠的缠，都是讨厌掌柜的给我起的名。 说什么呢？扣工去 今天来了哪个商家让我坑呀？方麻，过来吧。 仙童客栈开门喽！ 我以为要是唱的用心良苦，你总会对我多点在乎。我以为虽然爱情已成往事，千言万语说出来可以互相安抚，期待你感动真实的我们能相处，写词的让我唱出你要的幸福。 一首来自陈奕迅《K 歌之王》，欢迎回来闲头客栈，我是貂蝉。刚才啊，貂蝉看到了一位叫唯一的朋友，他说虽然下班了，但是开心不了，四环上这个堵车呀，再一听你说小龙虾，这给我饿的。没关系啊，虽然说堵在路上，但是已经下班了，无论这一天开不开心，既然已经下班了，已经在回家的路上了，就不要不开心了，是不是？你说你饿，貂蝉陪着你一起饿，貂蝉也没有吃饭呢。好，其实刚才说了那么多，怎么样去吃小龙虾，包括小龙虾的一些辨别的方法啊。那么接下来貂蝉介绍一家很特别也很别致的一家吃小龙虾的店铺。 至少还有你哭， 我们平时去吃小龙虾的地方啊，不是这个大排档，就是像鬼街那种一看上去就是那种吃小龙虾或者说吃湘菜啊吃川菜的地方。而这一家店呢，你一进去一点都不像是吃小龙虾的地方，像是一个吃甜点呀、吃下午茶这样一个地方。环境超美，而且呢特别像是专门为这个小仙女们准备的，是欧式装修为主，而且呢还有很多像一些艺术品呀，也很简洁。而且啊，这一家店特别重要的是在户外还有一个小花园，下午的时候妥妥的可以喝一个下午茶。在这种特别唯美的一个地方，你想去吃这种小龙虾，是一种可以说是那种砒霜跟蜜糖在一起的搭配吗？说到他们家呀，这个有一个特别好吃的就是这个清蒸小龙虾，说吃的就是这个原汁原味，搭配特制的蘸料，味道特别的好吃。看到这个虾肉也是特别的 Q 弹的，而且呢它只用一两半左右的稻田虾，每一只都是活蹦乱跳的，保证每一只都是活虾。而且啊，他们这个虾呢都是有白白的鳃，必须是干净新鲜的，肉眼就能分辨出来这个虾到底是不是好的品质。就因为这么好的品质，所以呢他们才敢去清蒸这样的吃法，而且不腥。而且这家店啊，超细心的去除了每一个虾的虾线，每一只尾部还贴心的切了口子，让你很方便的去扒这个虾壳，每一个细节都是做得非常的到位。说呀，还有他们家这个油焖稻田虾，说你吃一次啊就忘不掉。而且啊，这个油焖稻田虾的细节也是做得特别好，每只虾都是去掉虾头的。跟我们平时吃的麻辣小龙虾很不同，有点像有一点红烧的口味，但是鲜味十足的食材上加上微甜红烧的做法，也很好吃啊。比如说一些不能吃辣的朋友们可以去尝一尝这一道油焖的小龙虾。 而且还说到说吃完了一定要下一盘面，说在吸饱了汤汁的龙虾面真是特别的好吃。嗯，大家都知道这小龙虾的这个汤汁啊是特别鲜特别好吃的，所以用这个汤来下面的话肯定味道也不会太差。嗯，主要是啊，这一家店呢是私房菜，去之前呢是一定要预定的，说每天只接待一批客人，四个人以上起订。那这一家店的地址呢是位于富力城 C 区八号楼106，名字叫做花聚宴。其实一听这个名字，感觉像是一个吃甜点呀、或者是那种吃下午茶的地方，但是它有特别好吃的小龙虾。如果这一时间啊，听众朋友们感兴趣的话呢，可以在周末呀或者不忙的时候去这家店去尝一尝。地址呢是在富力城的 C 区八号楼106，名字叫做花聚宴。花呢就是花朵的花，聚呢就是聚会的聚，宴呢也是宴会的宴，花聚宴。那么这一时间，如果听众朋友们有一些比较好吃的小龙虾店铺的话，来告诉貂蝉，貂蝉会第一时间的告诉听众朋友们。互动方式就是关注微信公众账号仙偷客栈，神仙的仙，偷摸的偷，客栈的客栈。仙偷客栈是由仙偷酒独家冠名播出。听到这首歌是来自蔡健雅《红色高跟鞋》。 好的产品我来卖，你有优质的服务我来推广。好音乐99最新招商政策正式出台，只需1000元，让您的产品卖到爆表。好音乐99招商电话：13488662345，13488662345。不信就打电话试试呗。即日起至6月30号，购买雪佛兰探界者可享6重好礼，首年商业险，2年基础保养，24期免息，雪佛兰车主置换更可额外获得3000元现金大礼。详询澎湃畅通雪佛兰 4S 店，010-6137-7777。

台再度重相逢，欢迎回来闲偷客栈，我是貂蝉。刚才介绍了这一家店啊，叫这个花聚宴的。说啊，说到他们家店啊，说这里面是没有菜单的，你决定不了每天具体可以吃到什么，这就是他家跟很多的饭店不同之处。所以呢，因为所有的食材都是需要当天早上能到，老板娘也是地道的舟山人，那里有着中国鱼都之称，而海鲜也是每天从舟山运输过来的。可以说啊，这一家店都是各种各样的限量吧，但吃过的无一不表示绝对是值了。说到他们家店呀，不仅有这个好吃的小龙虾，还有这么好的环境，还有一些特别好吃的菜啊，像这个蒜蓉舟山野生蛏子，这摆盘啊就是特别的好看，而且呢分量很足，就是很有点像这个吃法国大餐的感觉。蒜蓉很提味，而且呢这个蒜香味很浓，一口一个真的是特别的好吃，特别的满足。还有这个像这个清蒸舟山的大黄鱼啊，都是从舟山运输过来的，还有红烧舟山的杂鱼，等等吧，都是特别的好吃。还有像这个有一道特别的菜啊，叫这个冰镇芦笋，大家有吃过这个冰镇的菜吗？这道菜就是说只放一点点的酱油，清淡而解腻，选用的都是甜芦笋，清澈而又甘甜，别的菜要趁热吃，而这个菜的精髓一定要冰着吃。也是一道很少见的一道菜，在别的是吃不到的。而且他们家呀，而且也有特别好吃的下午茶，说他们家这个老板是一个杯子控，特别喜欢各种各样好看的杯子，各种私藏的杯具茶具也都是独一无二的。而且呢下午茶也会有一些小点心啊，像这个梅果啊等等的，还有一些花果茶，都是特别的好看，而且感觉就特别的好吃。而老板娘呢也会经常烤制一些中式的小点心，偶尔还会有马卡龙。是私厨，能吃到什么都是未知，想想还有些小惊喜啊，就是你去到这家店，你不确定你能吃到什么，都是去了之后才知道。而这家店呢是位于富力城 C 区八号楼的106，店名呢叫做花聚宴，花朵的花，聚会的聚，宴会的宴，人均消费真的是不便宜啊，在200多块钱左右。但是你吃的每一道菜都是限量的，都是定制的，而且他们家每天只接纳一波这个去吃饭的。所以呢有机会的话，感兴趣的话，朋友可以去他家去看一看，去尝一尝，在这么好的环境里去吃上一顿很特点很有别致的这一桌丰盛的菜，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那么这一时间呢，如果听众朋友们有一些吃小龙虾呀，或者说吃这种店很别致的店，都会告诉貂蝉，貂蝉会第一时间的来告诉听众朋友们。那么互动方式就是关注微信公众账号仙偷客栈，神仙的仙，偷摸的偷，客栈的客栈。由于时间关系，我们客栈该关门啦，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来继续聊美食。 因为有你在身边，才会忘掉所有疲倦，世界变得很大很大，爱到永远永远。付出真心。 包括我自己。该不该再继续？该不该有回应？让爱一步一步靠近。我对你有一点动心，却如此害怕看你的眼睛，有那么一点点动心，一点点迟疑。伤还是喜，有那么一点点动心，一点点痴，害怕爱过以后还要失去，难以抗拒。哦，人最怕就是动了情，虽然不想不看也不听，却陷入爱里。 有些心情该释放。